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。 月，今天为你带出的是法国钢琴家让·伊夫·博迪代2007年2月由 DEC 唱片公司出版的专辑《无词》。尼斯基基当中《我亲爱的爸爸》的改编曲，唐格尔德的歌剧《死亡城市》当中的《玛丽埃塔之歌》，约翰施特劳斯编幅的作曲家格鲁克的《阿尔菲斯与尤里迪西》当中的旋律，还有普契尼的歌剧《蝴蝶夫人》当中的主题幻想奏鸣曲，以及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you